的七层高楼房现场，成功救出一名被困的二十几岁女子。她被发现时能够清晰对话，现时已经送院接受治疗。这次是中国救援队一日之内与土耳其救援队合作救出的第三名幸存者，都是女性。之前中土救援队通力合作，在星期四凌晨成功从废墟之中救出一名被困的孕妇，下午又救出一名被埋在楼房废墟下的女性幸存者。行政长官尼加超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稍后结束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随团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今次中东之行最重要责任是向当地解释清楚，香港目前使用的普通法在国际贸易往来上能够与中东主要经济体对接。张国军形容今次旅程有丰富的正面成果，本港商界亦都在多个活动上与当地不同代表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他又说，发现当地商界对香港金融中心形象非常有信心，对香港的认识甚至比自己想象之中多，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行动共同创造机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1点，系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6，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04美元，卖出1860.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潮湿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有薄雾，南部水域的能见度降至2000米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同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潮湿，展望未来两三日系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去翻观塘方向啦，都系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桥面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桥面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渡船街啦，近住灯打士街。咁另外反方向啦，亦都影响到挤塞噶，车龙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江西街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由于受加士居道天桥的交通意外影响，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另外啦，加士居道头先讲咗啦，都系受意外影响系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咁另外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 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车龙喺慢公屋路。咁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再重复多次，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再提大家咧多一次啊，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油麻地停车场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咧桥面方向来回咧都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咁另外反方向，加士居道嘅车龙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江西街嘅。不过咧，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嘅加士居道桥面意外咧，啱啱全线开翻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油麻地停车场桥面嘅意外，头先全线封闭嘅。咁啱啱收到同事俾我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全线咧就解封，即系桥面方向来回方向都系开翻噶啦。咁但系都一段时间车龙先消散嘅。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十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易通行就会在今个月26号上午5点起先在青沙管制区实施。文书处处长罗淑佩， 你已经申请了我们的车辆贴，又绑了户口，你就不需要再停车缴费了，那你一劳永逸了，以后就可以轻松过隧道，就走回你的车线。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瑞文啊，借个车嚟洗下。 吓，细杰你想点啊？ 哦，我意思系借个板车嚟搬嘢啊。 哦，咁咋嘛？你问乐小姐啊，佢啱啱搬完屋。 板车呢啲嘢搬完屋就冇噶啦，你问东华啦。 哒哒哒哒哒哒。 咪住，今个星期我正正请嚟东华三院嘅借嘢平台，睇下佢哋有咩借先。 而我就同陈家俊请嚟潜水教练分享保护海洋嘅心得。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3年2月10日，去年私隐投诉3848宗。按年上升15%。 给19岁的我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 环保署指去年整体空气质素是10年内最好。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20000人死亡。古特雷斯强调不应存在阻碍救援的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1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私隐嘅投诉个案，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咧就系公布上年接获3848宗嘅投诉个案，比起之前一年咧就系上升咗15%，当中涉及起底嘅咧占咗整体投诉咧系大概系46%，即系有1700多宗嘅投诉嘅咁。嗱，整体呢一个嘅投诉数字有关于私隐方面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早晨。 早晨，早晨，安文。 早晨，钟丽玲，可唔可以先讲下上年头先都提到一啲嘅个案数字啦？接获到主要系边啲类型多啲嘅喺3000多宗嘅投诉个案入边？ 其實主要咧就大概有40多%咧就係、是、起底嘅個案啦。咁、起底嘅個案咧就對比翻2021年咧都係有上升嘅。咁、那個情況點解會係咁咧？我哋觀察咧就相信係因為打擊起底新條文咧係喺2021年10月開始實施啦。 咁我哋亦都做咗一系列嘅宣传同埋教育嘅工作。咁所以市民咧就即系而家都开始知道咧咩为之起底，咁亦都系一个刑事罪行。咁所以咧就嚟我哋度投诉有关呢一方面嗰、那个啊起底嘅信息啊，咁亦都系多咗嘅。咁所以变咗起底嘅个案咧就系、是、多咗。咁至于其他嘅投诉方面咧，就啊可以话啊各方面都有嘅。咁我哋留意到咧就上年嚟讲咧，物业管理界别咧就投诉系比较多嘅，就有全部嘅10%到啦。咁而物业管理界别咧就我哋观察咧就应该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咁变咗佢哋亦都好处理大量嘅个人资料啦，包括访客啊、住客啊，或者甚至外卖员嘅个人资料，咁自不然咧就投诉就多咗嘅。 处理得多资料同一啲嘅投诉多咗，系咪一定系直接相关嘅咧？通常佢有冇一啲个案系比较特别啲嘅，都可以即系分享一下，系涉及到一啲嘅私隐嘅问题嘅。 好啊，好啊，因为佢咧就喺疫情期间咧，就譬如系确诊个个案啊，或者检测嘅结果啊咁样，咁有一部分嘅投诉咧，就系话佢系不当地系啊，譬如系喺一啲通告嗰度咧，就披露咗个人资料，咁就披露咗譬如员工嘅检测嘅结果啊咁样，咁我哋就收到啲员工嘅投诉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是、譬如话外卖员啊，或者系访客进入一个屋苑嘅时候，究竟佢系可以譬如可唔可以攞整个身份证嘅副本，然后抄低去咧，或者身份证抄号码抄低去咧咁样。 O K， 呢个就系关于物业管理嘅咁。头先你提到话起底方面嘅，我想知道我知道就话即系整体个投诉入边咧，大概占咗1700多宗系属于起底啦。咁但系由投诉个案去到执法个案当中，有几多系？即系出咗嚟嘅咧，即系1700多宗入边有几多系去到要去到执法嘅咧？ 其实喺成个期间咧，我哋1700多宗咧就系旧年嘅个案啦。咁而喺呢个修订条例实施之后，即系2021年10月咧，系至到旧年年尾咧，我哋系一共处理咗咧系2128宗起底嘅个案嘅。咁而当中咧，我哋系涉及执法啦、刑事调查嘅咧，就系有114宗嘅。咁我哋亦都系将32宗个案咧系转介俾警方系继续跟进。咁而喺刑事调查嘅个案入边咧，在这个期间我们也都是展开了12次的拘捕行动。有一宗呢就是2021年啦就进行的。另外一宗呢就是上年2022年进行的。另外11宗就是2022年进行的。一共呢就是有12位人士是被拘捕的。 整体来讲，你觉得即是执法上面有没有一些困难在这里，有关于一些起底的个案。另外就是刚才提到过即是一些数字里面的起底的投诉，其实有没有再分类所谓起底是涉及什么的原因呢？ 有的，有再分类的。譬如说我们收到那个譬如起底的投诉里面呢，是涉及金钱纠纷啊家人或者感情纠纷呢都超过一半嘅。咁至于譬如话工作纠纷啊或者证件纠纷呢，就大概各占系14%左右啦。咁我哋见到个情况呢，系譬如话因为证件纠纷而起底嘅情况呢，其实喺上年嚟讲呢都系大大减少嘅。咁呢个呢系一个我哋觉得系一个好嘅现象啦。咁亦都可能因为社会气氛系比较平和啦。咁至于嗰个困难方面呢，因为始终都是第一年的执法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呢个起底嘅信息咧，好多时我哋就算发出一个停止披露通知咧，佢好快咧又会系再系上载嘅，被人上载，咁变咗我哋咧就要周而复始咁样再发出呢个停止披露通知啦， okay. 就系做完又做，做完又做咁样，咁但系呢个都冇办法，因为咧就上载可能都真系太易啦。咁、 okay. 另外咧就有啲个案，譬如话我哋收到投诉啦，咁但系咧就投诉者咧就唔想系以刑事调查嘅方式咧系继续，咁亦都譬如佢唔想系俾一个口供俾我哋嘅，咁变咗我哋调查方面咧就亦都喺刑事调查方面咧亦都唔可以再继续啦。咁呢个当然要视乎投诉者系俾到几多资料我哋。咁另外有啲个案咧，我哋其实亦都喺调查，譬如话边个系起底者方面咧，亦都系遇到一啲困难嘅。 因为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啦，互联网嘅世界实在太容易咧系啊上载一啲嘢啦。咁如果我哋要系揾出个起底者咧，其实真系要抽丝剥茧睇咗好多啊相关嘅信息啦，同埋都要问翻呢啲相关嘅机构咧，先至可以揾到呢啲啊边个系起底者。 呢啲执法嘅困难有冇影响到？就算有呢个反起底法啦，都嗰个阻吓力都未必系咁高咧，会唔会咁样？ 我覺得就啊，其實我哋嗰個成效都喺度嘅，同埋其實整個啊打擊起底嗰、那個啊呢、這個啊執法咧都係有效嘅，因為我哋喺啊推捕嘅個案入邊咧，喺一年之間咧就已經係落案起訴係五位被捕嘅人士，咁、而啊直至今日為止咧，係有三名嘅被捕人士已經係被落案啊定罪嘅，咁、而啊呢、這個。啊，落案是定罪啦，咁而判刑嘅咧就是有一位，咁、 okay. 嗰一位人士咧，法庭亦都系判咗佢系八个月嘅即时监禁。 我想知定罪咗个个案之后咧，前后有冇睇到呢一啲嘅起底嘅个案或者投诉嘅数字系个趋势有唔同，或者少咗咁样？有冇或者定罪咗之后见到嗰啲投诉数字真系少咗咧？有关于起底方面？ 其实定罪咗之后咧，反而投诉系多咗嘅。 哦， 因为可能市民咧就啊睇到啊，即系知道啊，原来有咁嘅定罪，原来我哋有咁嘅权力咧，所以佢哋嘅查询啊同埋投诉咧，每一次系法庭有判案咧，其实佢哋系多咗嘅。咁所以佢哋就嚟查询啊，或者佢哋话俾我哋听啊，佢有咁嘅情况啊，咁样。咁呢个系咪一个起底嘅情况咧？咁样。咁我哋觉得其实第一次嗰个判刑咧，八个月嘅刑期咧。是对社会呢都起了一个警惕的作用的。 Okay. 所以我们觉得新法例呢是那个成效都是显著的。 嗯。刚才都提到私隐专员呢在法例的赋权之下呢可以送达一个停止披露通知啦。是不是只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处理那些起底的资料？因为刚才你就说啊可能出完之后他落了假一阵转头有人上载返的。似乎就好像没什么其他的办法的。是不是这个在个執法上面都见到有一些的就是不是很够力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呢主要是因为那个起底或者互联网上高信息本身的那个性质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那个執法上高那个整个系统或者我们執法的方法是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互联网的世界呢大家都知道就一个信息上载了之后呢就好像去了一个大海这样。咁同埋咧，就算我哋係話啊發出呢個停止披露通知咧，第二啲起底者或者係起底者本身咧，亦都可以係好快咁樣上載翻。咁變咗我哋咧就真係要一路咧係要周而復始追住佢哋咁樣發出呢個停止披露通知。咁呢個同個信息本身嗰、那個性質係有關係。咁當然啦，如果我哋係揾到呢個起底者嘅話咧，我哋就會用刑事調查同埋檢控嘅途徑去去處理個個案啦。 OK， 另外我就見到話受到一啲資料外泄事故影響咧，有成超過100万人嘅。咁比起之前一年咧，就係、大約60万人咧，係多咗80%嘅。點解喺個影響人數入邊多咁多咧？同一啲資料外泄事故嘅宗數多咗有冇關係咧？ 其實都有關係嘅，同埋我哋留意到個趨勢咧，就係、資料外泄嘅事故咧，就涉及大型嘅資料外泄嘅事故咧，係多咗嘅。因為譬如你大家都可以理解幾年前大家講緊資料外泄咧，可能影響嘅人數咧就係即係幾十個或者幾百個，大家都覺得好多啦。咁但係而家咧，就我哋發覺啲個案咧，好多時都係幾千個、幾萬個，或者甚至係10万以上嘅數目，咁所以變咗嗰個資料外泄影響嘅人數係多咗。咁我相信呢個咧就同機構咧而家係盡量咧係將啲數據數碼化係有關嘅。變咗大家以一啲數碼嘅系統去處理資料嘅時候咧，咁如果個資料個系統咧係有漏洞嘅時候咧，就變咗一泄漏資料嘅時候，咪影響好多資料咯。咁我哋亦都睇到咧。喺譬如話上年資料外泄嘅事故分類咁樣嚟睇咧，超過一半咧係涉及呢個黑客入侵啦，或者唔見咗文件或者電攜式裝置即係 USB 嘅。咁大家可以諗到啦，譬如10年8年之前，大家唔見咗一個文件，咁你可能涉及嗰個資料外泄嘅人咧係會比較少嘅。但如果你唔見咗一個 USB， 嗰個 USB 入面可能都真係儲存咗係幾萬人嘅資料都有嘅。 Okay. 另外我就見你哋都有公布到話，即係上年接獲銀行學會通報嗰個發生資料外泄嘅事故，呢、這個個調查已經完成咗啦。有啲乜嘢即係特別係睇到，或者都有一啲嘢可以提醒下其他嘅機構或者組織咁樣咧？ 哦，係啊。銀行學會呢個事故呢，其實佢呢就主要係一個因為黑客入侵啦，令到嗰個資料外泄嘅。咁、我哋覺得呢，銀行學會呢其實係違反咗私隱條例保障資料有關保安方面嘅原則啦。咁而銀行學會呢就喺資料保安方面呢嗰、那個意識呢就真係明顯係不足嘅。咁、我哋亦都睇到呢，佢嗰、那個資料保安風險管理呢係欠佳嘅。因為佢呢就冇一個話即係系統一個漏洞修補嘅程式嘅管理程序，係直情冇呢個管理程序。咁所以就算佢個系統係有漏洞嘅時候呢，佢冇即時呢係作出一個係修補程式嘅處理啦。變咗嗰個漏洞呢就即係幾年嚟都仍然喺度，結果就俾黑客入侵啦。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譬如佢喺資訊系統管理方面咧，亦都係有欠妥善嘅。咁佢有啲測試面咧係涵蓋面係唔夠嘅，同埋就算咧佢有一個多重認證功能咧，佢亦都冇啟動。咁呢方面咧，其實都睇到學會咧，其實係喺嗰個資訊保安方面嗰個意識啊，同埋嗰個政策同埋個程序都係有不足嘅。 嗱，最後我就想問一下，因為近日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都有啲嘅爭議咧，就係、是、因為話一啲嘅主角啦，部分嘅主角咧係未同意公認咁啊，引起嘅爭議。我見到你都話主動聯絡同埋去信涉事嘅學校嘅，而家學校係覆咗未嘅，同埋會有啲咩跟進咧？呢、這個 我哋咧都系刚刚即系早几日咧，就系出信俾咗学校，咁而家学校系未复嘅，因为我哋都要俾一个合理嘅时间啦，学校去将成件事组织一下啦，同埋系即系话翻俾佢哋听成件事系点样。咁我哋希望喺了解情况之后咧，就可以同双方咧提供一个适切嘅意见啦，令到双方喺尊重同埋保障私隐同埋符合私隐条例嘅大前提之下咧，系可以圆满解决个事件嘅。 OK， 好啊，唔该晒钟丽玲，同你倾到呢度。钟丽玲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有关于头先提到嘅私隐嘅投诉啊，上年接获3000多宗，咁啊，其中提到话物业管理嘅都占有唔少嘅。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礼拜日啊举行嘅香港马拉松。全馬、半馬同埋呢個10公里賽嘅賽事啦，咁仲有輪椅賽賽事啦，咁今次就話今屆有成37000多個參賽名額咧，就全部都係滿額噶啦。田徑總會咧之前都有提醒啲跑手啊，就話比賽嘅時候咧唔需要再做事前嘅檢測啦，亦都唔使話即係要完成打針啦，咁但係就話維持比賽嘅前後咧都係要戴呢個嘅口罩嘅，咁亦都有一啲講法就係當日嘅天氣咧會係濕度比較高一啲比较潮湿一啲，有啲乜嘢要特别提醒一啲参加者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急症科专科医生萧如忠，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如忠。医生，先讲下即系礼拜日举行嘅马拉松咧，过往都举行咗好多届啦。有啲乜嘢嘅意外系相对系常见，或者咩原因导致呢啲意外嘅咧？ 通常咧就意外可以分为两大类啦，一类咧就系啲创伤性嘅问题，另一类咧就系啲非创伤性嘅问题嘅。咁通常就以即系创伤性嘅问题就为多啦，即系譬如话你可能跑手一个唔觉意棘亲、咬柴啊、跌亲擦伤啊呢啲情况咧，都系一般我常见啲比较轻微嘅情况嘅。当然偶尔都会发生一啲比较严重啲，比如可能跌亲嗰时产生啲骨折嘅情况嘅。但一般咧就因为呢啲咁嘅创伤而产生到身体比较严重啲嘅，或者即系对自己嗰个健康有严重情况。的機會都比較微嘅，但係另外一種情況就係講緊啲非創傷嘅情況，即係尤其是一啲可能就兩類人士啦，一啲就可能本身佢哋係即係比較係壯年啲嘅跑手，佢哋咧其實可能本身身體都因為有一啲長期嘅慢性疾病。例如糖尿病、血压高、心脏病、血脂高等等的情况，其实这些病都有机会影响到心脏的情况。当他们进行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尤其是长跑运动的时候，有机会当中就会产生一些严重情况，例如比如说心脏病发，甚至可能心脏停顿的情况。另外有一些就是可能本身就比较年轻一些，有机会发生就可能一些所谓的隐性的心脏问题，包括可能家族本身有些就遗传的病历的问题，令到他们其实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的情况，例如心率不正常啊等等，都令到可能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就因为运动而产生一些刺激，令到他出现一些心率不正常，甚至心脏会停 頓嘅情況嘅。 嗯，但隱性嗰啲怕濕就比較難可能注意到啦。咁但頭先你講到話長期或者一啲慢性病嘅患者，例如糖尿病患者嗰啲，又有冇一啲賽前或者賽後嘅建議俾佢哋咧？ 其實一般如果是真的有這些長期病患的跑手，當然不是說不跑的，但是就其實就需要的話，其實都會建議去找一個註冊醫生去做一個評估，因為如果是輕微的其實根本就沒什麼問題的，但當然如果個病情比較複雜一點的，可能需要進行多一點的一些的檢查，甚至即除了驗血、心電圖，甚至可能做其他的心臟超聲波等等的一些的相關的檢驗，那就可能評估回去做翻呢啲，即系参与呢啲嘅长跑运动嗰个适合性咯。 嗯，天气潮湿有冇对个比赛嘅状态都会大影响咧？呢个有？ 绝对系嘅，因为其实因为我哋啲长跑比赛，尤其是香港嗰个天气都其实都唔算系一个比较凉嘅情况，好多时候咁变咗，当我哋进行呢啲比较长时间，尤其是咧运动量大嘅呢啲嘅长跑运动嘅时候咧、嗯，其实我哋身体咧就好靠我哋其中一样嘅功能就系排汗，等汗水蒸发咧而带走身体嘅热量嘅。咁、okay. 所以如果当佢潮湿嘅时候咧，其实呢、這个。通過排汗而排熱嗰個功能咧，其實係差啲嘅。 蕭醫生，呢、這個可能稍後再講下，因為講到話濕度可能都影響到衣著等等嘅。轉頭翻嚟我哋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大地震重创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合共增加至超过二万人确认死亡，其中土耳其的遇难人数是17000人以上。总统埃尔多安形容是世纪灾难。叙利亚最少3100人丧生。目前大約有10万名救援人員身處各個災區，但是他們的行動因為缺乏車輛和道路損毀等的因素受到阻礙。由於地震已經發生大約100小時，找到生還者的機會越來越渺茫，幸存的民眾生命亦都受到威脅，因為他們在嚴寒天氣之下無家可歸，飲用水和食物等的物質都缺乏。國際援助正是加快步伐進行，世界銀行承諾向土耳其提供17亿8000万美元的援助，包括即時資金以重建基礎設施和協助受地震影響的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形容這一場災難的全貌仍然未揭開，特別是在本身已經長期受到戰火蹂躪的敘利亞。美国政府表示，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具备探测和收集情报信号的能力，是中国大型空中侦察计划的一部分，又指气球制造商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认为气球事件与解放军有直接关联，将会探讨对相关实体采取行动，但官员未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指中国气球上个星期侵入美国领空，认为中方试图对情报收集活动作出虚假声称，以欺骗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而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气球事件是中国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另一个征兆，又说美国将会继续阻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实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气球是民用性质，因为意外误入美国领空，批评美方利用事件对中国进行信息舆论战。行政长官尼格超率领的代表团将会在当地时间今日稍后结束访问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随团的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今次中东之行最重要责任是向当地解释清楚香港目前使用的普通法在国际贸易往来上能够与中东主要经济体对接。张国军形容今次旅程有丰富的正面成果，本港商界亦都在多个活动上与当地不同代表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 他又说发现当地商界对香港金融中心形象非常有信心，对香港的认识甚至比自己想象之中多，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行动共同创造机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1点，升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1.72，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24美元，卖出1,862.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同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几宗交通意外噶，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咯，咁影响到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噶。咁由于呢一个交通意外啦，影响到几条路咧，去翻呈祥道咧都系挤塞，咁包括啦，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落翻呈祥道就挤塞啦，咁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呈祥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晓峰居。大埔道落翻呈祥道，龙尾咧排翻去金山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咁影响到而家几条路去翻呈祥道都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咗青葵公路嘅支路落翻去呈祥道啦，青山公路落翻去呈祥道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晓辉居。咁另外啦，大龙尾过咗晓峰居啊，咁另外大埔道落翻呈祥道，龙尾排到去金山路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喺新界区丁九桥出翻九龙方向，喺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喺港岛区西营盘嘅医院道，由于有塌树，咁而家医院道咧近住观潭道咧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观潭道去翻坚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高街。就是西營盤啦，醫院道由於是有塌樹，近住觀潭道，咁呢一段嘅醫院道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而家觀潭道啦，去翻堅道方向咧就擠塞，龍尾排到去高街嘅。咁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咁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車龍排到過咗新山道啊，咁引致到而家啟德隧道啦，去尖沙咀方向要實施間歇性封閉啊，就係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大埔仔村。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 青人眼泪出世诗。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我最喜欢的西洋诗句是，你是我的每一种东西。 You're my everything.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众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杏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他自知贪腐的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他会怎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3年2月10日，去年私隐投诉3848宗，按年上升15%。 给19岁的我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 环保署指去年整体空气质素是10年内最好。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20000人死亡。古特雷斯强调不应存在阻碍救援的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40，头先讲到关于香港马拉松啊，礼拜日举行啊，喺之前一日星期六晚起咧，就警方会封闭部分嘅道路咧，包括就系逐步封闭呢个西九龙公路啊、青朗公路啊、青马大桥等等嘅。头先咧就同到嘉宾萧月忠医生倾嘅，继续同佢倾。早晨啊，香港急症科专科医生萧月忠，早晨。 早晨， 头先就讲到话，因为当日嘅比赛嘅湿度啦，预计都会比较高一啲，你就系会影响个排汗啦。其实嗰个影响个排汗，对于个跑手嘅影响又系啲咩咧？系咪都会引致有机会引致啦部分一啲疾病嘅出现咧？ 其实系会嘅，包括第一样嘢就系因为喺排汗嗰个功能上面咧就有影响啦。其实就嗰个散热嘅能力系会差咗，所以一般同一啲嘅热有关嘅疾病，即系譬如话我哋简单一啲嘅轻微热抽筋啊。熱分結啦，情況機會大咗，甚至去到一啲比較嚴重啲嘅情況咧，就話啲熱衰竭，甚至真係熱中暑嘅機會都會大啲嘅。另外一樣本身就因為咧，其實我哋嗰個排汗能力差咗，其實對於身體咧，對於個熱嗰方面都係產生一個嘅壓力嘅。其實對於嚟講，尤其是對心臟啊、心肺功能呢方面咧，都係一個嘅挑戰嘅。所以因應嚟講咧，其實如果本身自己有啲潛在嘅一啲嘅心臟病啊、情況的話咧，咁其實喺啲咁唔係咁理想嘅環境上面。進行呢啲比較劇烈啲嘅運動咧， okay. 其實個風險亦都會大咗嘅。 但個跑手點知自己係咪可能係中暑啊，或者熱衰竭咧？或者喺事前有冇啲乜嘢嘅嘢要特別留意？譬如衣著方面，可以減少呢啲中暑嘅機會咧？ 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就自己本身都要有翻充足嘅睡眠啦，咁之前飲翻足夠嘅水啦，咁情況嘅，咁當然啦，喺嗰、那個你頭先睇得好好啦，就係、是、你衣物方面都應該係要留意翻嘅，本身係最好係啲比較係質料上面咧係容易啲散熱排汗嘅質料就會好啲啦，因為如果唔係呢料比較太即係唔係適合啊，比較或者係簡單嚟講話好似厚咗嘅，令到佢排熱方面差咗咧，其實對呢方面都會有影響咗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本身即係如果真係都會建議翻所有跑手，如果真有啲唔舒服嘅，尤其是可能好輕，就算係諗住好輕微嘅感冒，我諗住食粒藥咧，咁就去參加比賽咧，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嘅，因為咧好多時候我哋食用一啲嘅藥物咧，講真，尤其是話啲傷風藥啊。個藥的話咧，其實佢哋含有裡面一啲抗組織胺藥物咧，其實都會令到身體嘅排汗能力更加差咗，咁變咗喺呢個環境下咧，咁其實咧出現一啲嘅熱嘅疾病，即係頭先講講嚴重啲熱衰竭、熱中暑嘅機會咧，係會大咗嘅。 但跑緊嗰陣點樣判斷咧？即係可能熱同埋心跳加快咗，咁但我唔知係咪去到咁嚴重嘅喎，熱衰竭咁點樣去判斷係咪咧？ 其實初期症狀有時真係比較難啲去分別，但係咧咁最主要就係話，如果平時有練習開嘅，咁你發覺跑嘅過程中其實都同自己神嘅身體狀況有啲唔同，尤其是話啊覺得條氣好似特別喘嘅，同平時比較係差咗嘅，甚至當然比較再嚴重啲情況，可能有啲心口唔舒服啊，心跳得好緊要啊，甚至或者頭暈嘅情況的話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適宜去繼續咯，因為其實即係呢啲天氣環境上面真係唔係理想的話嘅，就算今呢排 發得不理想，我們不要緊，下年再準備好一點再參加一個咯。 嗯，因為之前都疫情，有可能一些跑手都是剛剛好回的一些康復了的新冠的人士的，他們適不適合參賽呢？或者康復了多久才是參賽是比較合適的呢？ 因為這個病人尤其是說長新冠呢，這方面的數據呢就是都有限的，因為有部分的人呢是真的在個尤其是說的肺功能上面是有些影響的，但也有些人呢就完全好像完全空腹沒什麼特別問題，所以當然就看回你好回之後看看身體的狀況，其實如果有懷疑其實最好就之前應該找了醫生去做評估好一點的，但是就同一樣，如果在過程中出現一些跑步的時候呢就發覺自己身體有些適應不到，尤其是說可能是氣喘或者心口不舒服的情况的话，咁都可能就不如就停止比赛啊，就有需要的话搵翻嘅就系现场嘅工作人员帮手咯。 嗯，我见到你哋有个医护任何人嘅团体，其实过往都有出现过嘅，就系系咪一路跑但系都留意到，如果附近有一啲嘅市民有需要，都会帮佢哋，系点样嘅运作嚟嘅？系。 其實我哋呢個就係、是、都係一班志願嘅人士嘅，咁當中包括有啲醫生啦，有啲護士啦、救護員啦、急救講師啦，今年亦都好開心，我哋有啲醫學生咧，咁其實我哋都全部都係有個學過一啲嘅急救嘅，咁所以嚟講咧，咁我哋就會安排咗佢哋咧，就會係有一塊嘅我哋醫護任何人嘅識別簿咧，就掛喺背脊度嘅，咁方便有其他跑手，如果見得到即係又有其他嘅跑手突然間有需要好緊急嘅情況的話咧，就可以嗌我哋去幫手去睇睇嘅情況嘅。咁就我哋就希望就係話如果真係當然唔希望發生啦，但如果真係有一啲比較嚴重啲嘅身體事故出現的話咧，咁如果我哋有人係幫得到，尤其是講緊頭先我哋提過就係話心臟停頓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及早進行急救咧，其實嗰個出翻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大大好轉嘅。 好，唔該曬蕭月忠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施医生咧就系急症科专科医生嚟嘅，有关于呢个香港马拉松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讲下关于教育方面，就系、是、香港同埋内地就恢复翻全面通关啦。咁啊，高中必修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咧，有关于内地考察方面咧，又有多一啲嘅公布啊。咁其实上年嘅七月咧，就系、是、即系全港中学咧已经向当局咧系交咗关于系公民科内地考察嘅一啲意向噶啦。不过就因为新冠疫情嘅影响啦，就未能够成。咁啊，見到教育局最新就公布22個行程，咁啊，全部都係廣東省內嘅一啲考察嘅行程啦。日數嚟講最長就係3日2夜，亦都增設即日來回嘅一啲一天團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整體呢一啲嘅考察團嘅線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锦良，点睇呢一个嘅考察团就而家话中四、中五学生最快就4月起就会出发噶啦，亦都安排啲中五生系优先参加。整体嘅安排你自己点睇啊？ 系嗱，因为个新冠疫情影响咧，公民科原本设计嘅喺中四嘅同学系需要去翻我哋内地有个考察嘅安排啦。咁因为疫情都一直未能够去开展啦。咁現在香港同內地已經係即係全面咁樣恢復個通關啦。咁教育局嚟到即係盡快去推出啦，即係希望學校能夠喺嚟緊嘅四月到今個學年結束之前啦，去開展相關嘅考察啦。咁呢度我哋會即係諗啦，就教育局都係站在學生整體利益去出發去要求學校咁樣做，咁呢個可以理解嘅。咁但喺推出相關嘅安排上面咧。確實啦，係有啲嘢係可以再嚟到去，即係再優化一下㗎。咁就嗱，咁就原本其實嗰、那個最初推嘅嗰個團咧，其實係3到5日嘅啊。咁、現在當然啦，有啲客觀嘅嗰、那個元素啦，我哋可以理解啦，因為現在個時間都比較緊迫啊，由四月到今個學期結束前咧。時間唔係太多啦，咁就可能由3到5日，而家就縮減到去1至3日。咁加上就而家確實，如果話去啲廣東省以外嘅地方咧，可能要學用到航班嘅話啦，而家有啲航班亦都未能夠係完全恢復，即係嗰個班數啦。咁所以就而家就變咗係只係喺嗰個廣東省。咁喺廣東省之內啦，有啲就係22條線入面啦，就亦都有啲可能只係即係一日啊，有8條線係淨係安排一日嘅，咁啊要去到佛山啊，去到廣州啊咁樣啦。咁呢個我哋覺得即係一日嘅安排，呢個確實即係對學生個學習嘅個成果啦， 就唔係會咁好嘅嚇。咁、你嗰個交通上面嘅安排咧，其實都係需要來回。我哋講緊如果去廣州去佛山，其實旅遊巴嘅話來回其實係要四個鐘五個鐘噶啦，加埋過關咁樣啊。咁究竟能夠睇到啲咩咧？能夠可以考察到啲咩咧？咁呢個確實係即係大家喺即係業界，大家都有呢個嘅即係擔憂啦。咁、所以理想啲當然啦，係可能係即係你話兩日啊，兩日一夜啊，甚至我哋講緊兩三日，即係三日兩夜都會較為好啲啦。啊，咁、我哋明白而家面對嗰個問題，即係剛才所講一啲客觀嘅元素所影響到啦。啊。 OK， 黄锦良咧阻一阻，你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讲一讲先。呈祥道往观塘近明爱医院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就是在葵涌道近玛加烈医院、大埔道近石梨贝水塘，以及系青山公路葵涌段过中山台嘅。继续同阿黄锦良倾啊，头先都提到话一日团，你哋有啲担忧啦，究竟嗰个成效啊、成果啊，究竟系点啦？咁所以系咪在于学校嚟讲，应该都唔会系拣一日团嘅咧？因为有啲嘅担忧就系话，中午嘅学生可能即系一啲要去做内地考察啦，个时间都比较迫切，所以就可能一日团可能比较弹性啲啊，咁有啲咁嘅讲法嘅，你点睇咧？又 当然啦，而家中午嘅嗰个学习时间确实系紧张嘅，即系尤其去到中六更加好难去开展相关去内地考察啦。我相信啊，咁尤其中学啦，嚟紧中午一般亦都喺六月中下旬啦，亦都会开始即系大家会有一啲嘅考试会进行噶啦啊。咁学校因应啦，如果喺嗰、那个即系上课时间上面确实比较紧迫嘅话啦，我相信可能个别学校都会去拣一日，唔会话即系拣太多嘅吓。咁、但我会睇到啦，就系话即系呢个设计嘅呢个即系公民科啦，有呢个内地考察嘅初心，其实都系希望我哋嘅同学能够真系翻到去内地，可以对内地嘅历史、地理、文化啦，系可以更多嘅认识，提升佢哋对国家嘅国民身份嘅认同咁样吓。咁、如果一个即系一个咁嘅团啊，即系我哋系即系为咗即系只系解決或者係嗰個數量啦，即係翻到去我完成到呢件事嘅話咧，咁可能亦都係唔係一個理想啦。咁當然啦，呢度要再睇下嗰個行政上面點樣能夠去優化啦。所以今年咧係第一次即係因為公民科咧，咁就開展翻去內地交流考察啦。Okay. 我哋都相信教育局應該要再嚟到檢討同埋睇點樣嚟緊優化支援學校。 所謂檢討，你覺得係咪長遠係唔應該有一天團啦？同埋在於一啲中五嘅學生都要考慮到，可能嚟緊又要忙住中學文憑試啊等等，係咪都會預計係盡快係開展？譬如可能即係四月或者復活節就已經係去呢一啲嘅內地考察團，學校又準唔準備得切咧？會唔會可能都已經排咗唔同嘅行程啊或者活動喺嚟緊嗰個學年噶啦？中間而家喺度即係加插啦，或者係做呢個嘅內地考察團啦，安唔安排得切咧？又？ 首先咧，剛才就即係都回應咗，就係話，如果係未來啦，你話再下一年去安排啲團嘅話，一日肯定係唔理想噶啦。因為你始終中午你翻去內地係考察，係希望能夠比較有深度少少嘅考察嘛。 Okay. 咁就如果你話時間現在學校安排個時間上面咧，亦都可以能夠可以即係喺今次教育局都做咗相。即係多較多嘅支援啦，我相信時間上應該係可以應付到嘅，即係喺四月開始有交流啦。因為今次其實所有嘅團教育局安排好曬，招標好曬㗎啦，就唔需要學校自己好似平時我哋搞一啲嘅團咧，我哋要去進行一啲招標啊，仲需要一個程序啊，仲需要啲時間嘅。咁只需要你揀就得㗎啦。教育局嗰度會即係嚟到去配合咁樣啦。 會唔會有機會揀咗，但係又未必配到俾你？即係可能好多學校同一時間揀同一個團嘅，同一個時間嘅，有冇可能出現呢個情況嘅？ 呢個要睇下究竟即係教育局嗰邊整體個規劃安排係咪能夠符合到即係學校個需要啦。因為事實上，如果你話今年中四加中五加埋個人數相當多嘅，即係都有成接近90,000+學生嘅。咁當然啦，佢提出係以中五優先啦啊，因為你中五明年已經係即係下年已經去到中六啦嘛，咁更加要為咗預備 DSE 考試，更加時間更加緊張。咁所以中五優先呢個係完全可以理解嘅啊。咁學校搞交流團你都好有經驗㗎啦，其實過去姊妹學校交流計劃已經推行咗差唔多十幾二十年，由2004年到現在，加埋即係有個即係一啲學生嘅翻內地交流嘅計劃啦，其實都開展咗啦。咁所以學生 翻去內地同埋老師帶到嘅經驗啦，其實都係有嘅啊。咁最重要其實就嚟緊點樣能夠可以學校盡快而家去安排翻，究竟點樣配合翻原本已經安排嘅學校嘅一啲相關嘅活動，點樣做一個嘅、okay. 即係加插啦啊。 嗯，你自己估計係咪大部分都應該只係安排到中五學生去，而未必中四都去到咧？咁另外有啲校長其實都提過，其實今年係咪即係首屆嘅公民科咧，係咪可以即係中五嘅學生都因為忙啊，或者要應戰呢一個嘅文憑試啦？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的豁免呢？不過後來其實教育局都回應了是不會有豁免的，但你自己又同不同意或需不需要豁免呢？覺得 有幾多學校會有中四和中五啦，咁當然而家都好難去估計嘅啊，要真係睇翻學校校本究竟佢哋點樣能夠可以安排到啦。咁、 嗯、 我相信都應該有啲學校係可以安排中四、中五一齊去嘅啊。咁、 okay. 對中五嚟講咧，係咪要豁免咧？我又會睇啦，即係你話因為疫情就即係冇辦法啦，因為疫情影響去唔到。而家既然已經係全面恢復過內地同內地嘅個通關嘅話咧。我又覺得即係中午，因為始終你其實翻去內地考察係重要嘅學習一部分嚟嘅嘛。 嗯、 啊，咁、那個設計嘅、那個初心其實都係希望能夠達至到呢個目標嘛。咁既然而家已經係即係全面通關嘅話，咁中午翻去內地考察啦，呢、嗯、個都係學習重要一部分，咁應該學校要支持嘅。 嗯，有冇聽到啲學生反映係未必上去，或者各種嘅困難？因為之前有啲講法，譬如回鄉證申請預約都爆曬啦，咁係咪都可能面對呢一方面嘅情況而未必去到考察團咧？ 確實有啲學校反映係怕學生個回鄉證嘅問題嘅、嗯、啊，咁因為疫情三年，其實有啲多學生喺即係家長都唔係即時話去同佢哋辦個回鄉證啦。咁但係回鄉證嗰度問題，我覺得即係學校如果有呢方面嘅難處啦，應該盡快去同教育局嗰邊去商討，睇下點樣同我哋講緊即係中旅社嗰邊啦，或者點樣同內地去溝通，喺嗰個回鄉證嗰個手續上面點樣加快啦。啊，咁我個時間去睇仲有一個幾月嘅，咁申請回鄉證都講緊係一兩個禮拜嘅時間啦，應該都仲係趕得切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錦良，同你傾到呢度。黄锦良咧系教联会主席嚟嘅，讲到有关于就系教育局公布咧系启动呢一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嘅内地考察团，中四、中五学生最快四月起咧就系出发噶啦。其中亦都提到话安排中五嘅学生咧会系优先参加嘅。你点睇今次呢一个嘅安排咧？亦都见到话除咗一啲嘅即系两日啊三日团咧，亦都系增设咗啲即日来回嘅一日团，其中有啲一日团咧系去到佛山嘅，咁見到頭先黃錦良都提到，可能即係搭車嘅時間都已經比較長啦，係咪真係達至呢一個考察嘅成效呢？你自己點睇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尋日都提到噶啦，運輸署就已經宣布咗呢個青沙管制區2月26日啊，今個月26日咧，上晝5點起咧就會用呢個易通行，即係不停車繳費系統，咁所有嘅人手收費亭啦，同埋呢個快易通 AutoTo 嘅車道咧就會係取消噶啦，咁。見到一啲的士業界咧都提到呢一個相關嘅安排，佢哋有啲嘅意見嘅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任盧士正，早晨。早晨，盧士正。早晨，早晨。你哋的士業界嚟講，係咪都要有一啲嘅睇法，對於呢個不停車收費嘅繳費系統？ 係啊，覺得對我哋的士業界嚟講，尤其是的士司機， 嗯。 基本上是年齡偏大，咁你用呢個咁嘅易通行嘅方法咧，對我哋業界係好大嘅困擾嘅。 嗯嗰、那個嘅困擾係咩嗱？我講一講先。其實個網頁有介紹嘅，即係譬如因為的士司機可能未必自己係車主嚟噶嘛，可能要分更咧，又分日更夜更咁啦。咁佢提到就話，譬如車主同埋司機咧有兩個步驟要做嘅。司機嚟講咧就係、是要裝呢一個咧嘅易通行嘅手機程式啦，開呢個商用車司機嘅户口啦，咁啊設立嗰個付款嘅方式。咁同時咧亦都提到咧要有一個商用車嘅司機卡同埋呢個商用車嘅司機卡。嘅底座有两个呢一个咁嘅装置，咁就等车行同埋唔同嘅司机咧，系计翻分拆翻嗰个嘅隧道费嘅。整体个安排，你觉得系清唔清晰，同埋明唔明其点样做嘅咧？系要 啊，佢安排咧就几方便嘅， 嗯， 车主一卡，司机一卡，咁啊仲有个缴费，咁咧就感觉上咧就业界特别系的士司机咧，好多都觉得好混乱，同埋都系。十分了解嘅 混乱，我听到系咪？我听得唔系好清楚先。你话有啲混乱，混乱系在于咩咧？ 感觉到好混乱咯，即系因为佢分几 part 啊嘛。 嗯。 咁你司机咧，如果跟嗰、那个车辆贴咧，要开嗰个 Apps， 嗯 ，unloading， 咁我哋一行咧 手機就咁嘅情況之下咧，加上有部分啊司機冇智能手機添，仲係用緊最古老嗰只，咁咧就變咗啊即係混亂啦。另一方面咧，嗰、那個如果你唔用 Apps 咧，用嗰個司機卡咧，咁啊佢要收費120蚊。咁呢度又顯示咗一個唔公平嘅處理方法啦。啊，政府方面，因為啊車主方面咧，嗰張啊車輛貼咧，第一張係免費發俾佢嘅。但係司機卡咧就要收費嘅。所以的士司機覺得唔公平又咁啊，既然點解車主可以免費發第一張車輛貼？咁你講我係的士司機嗰個的士卡，點解要收我120蚊咧？點解唔可以免費發第一張咧？我哋嘅要求就強烈要求政府咧，就要啊改變呢個決定，要發第一張免費嘅的士司機卡俾的士司機。另一方面咧，的士司機咧，一架車正常係早夜更，有提供，甚至無有啲司機咧就冇做長工嘅，做替工嘅啫。一個禮拜開六日，咁你六日都唔同車，咁你好煩啦。你張卡唔記得放喺架車咧，或者唔記得收翻咧，咁你又第二張咁點咧？係咪即時佢可以補充翻俾你咧？或者領咧？呢個有一個問題。 呢、這個就即係涉及到可能都要習慣一下嘅情況啦。關於司機卡呢、這個，不過盧士正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好嘛？ 好好 好，盧士正咧就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任嚟嘅，轉頭再傾。 從事科研學術交流活動，2月20日起喺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內地六類人才可以申辦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持證人在簽注的有效期內可以不限次數往來香港或者澳門地區，每次停留不超過30日。而六類人士是包括傑出人才、科研、文教、衛健人才、法律人才和其他人才，而根據政策，相關的人才可以辦理5年、3年和1年簽注。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的相關報導就訪問了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總裁葉成輝，他說科研人員有了人才簽證之後，可以參與研討會、座談會等，推動大灣區科研人才親身了解香港的科研發展，有助香港吸納科研人才。數碼港創業學會副會長楊志浩認為，一次簽證多次往來，省卻了很多時間需求，從技術上、人工智能、區塊鏈甚至創科裝備技術，很多時內地都有很多先進技術。大公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自2021-22學年起在中四級開始推行，規定學生需要在3年之內最少去內地考察一次，但是因應疫情，學生過去1.5年都未能夠前往考察。隨著本月6日起，本港和內地全面通關，相關的考察就會展開。教育局公布在本學年考察的最新安排，列出22個行程，讓現屆中四和中五學生在4月起至到本學年完結之前參與。中五生優先，師生可以獲得局方資助全額團費。《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當局最新公布的22個行程都是在廣東省內，日數最長只是3日2夜，並且增設即日來回的1天團，以廣州、深圳和珠海為主。其中佛山的考察行程建議師生在學校集合之後乘搭旅遊巴前往，參考直通巴的時刻表，單程需時3至4小時，師生抵埗之後到廣東粵劇博物館、佛山嶺南天地參觀。教育工作者聯會就批評一日行程只能夠走馬看花，有中學校長更加質疑師生幾乎沒有時間參觀，認為安排目的是讓學校盡早滿足要求。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英華女學校出品張婉婷導演的紀錄片《給19歲的我》未獲得部分主角同意公映，引起爭議。昨日是獲得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3項提名，英華女學校在提名名單公佈之後發聲明，就說與張婉婷商議之後申請退出最佳電影提名。而發行商高仙電影就說， 聯合導演郭偉麟清晰表態會繼續接受提名，角逐最佳導演和最佳剪接兩個獎項。張婉婷尊重和配合他的決定，但不會出席頒獎禮。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董事局主席以東昇昨天下午回應時就說，要由董事局開會商討對策，會嚴肅和小心處理。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土耳其日前發生兩次強烈地震，中國救援隊已經抵達土耳其參與震後的救援工作，先後與土耳其救援隊合作救出兩名被困女性，當中一個是孕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下一步中國政府亦都將會根據災情的發展和實際需要，繼續向土耳其敘利亞災區提供救助、安置和重建方面的幫助。特區救援隊前晚出發前往土耳其，已經抵達阿達納，準備開展救援工作。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最近傳媒披露有店鋪販賣從內地走私而來的已經煮熟的貓肉和狗肉，食環署承認去年曾經收到兩宗關於涉事店鋪賣狗肉的投訴，但是巡查的時候沒有發現而不了了之。社評說，警方固然是有必要加強巡查，食環署亦都應該打醒精神，提高執法能力，徹底杜絕不合法、不道德而又不衛生的野蠻行為。信報社評。 明報社評說，過去十年本港多種空氣污染物下降趨勢明顯，港府和粵深當局合力改善以及大灣區經濟升級轉型，污染減少發揮了積極作用。不過近年本港臭氧污染物水平一再破新高，汽車廢氣排放問題政府必須加強治理。粵深當局近年在推廣電動車、輕能車方面非常進取，香港需要加倍努力。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就說，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高中生內地考察團四月起落實推行，教育局更改安排，目的地改成為廣東省內城市，更加是壓縮行程日數，增設一天團，有走馬看花之嫌。社論說，今個學期所剩下的時間不多，為了顧及中五學生的學習憂慮而作出彈性安排，但亦都不能夠流於吃喝玩樂，而是要設法讓他們體驗國情。星島日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內地公布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新政策，在大灣區工作的內地陸路人才可以申請一至五年的港澳人才簽注，有效期內可以不限次數往返港澳地區。社評說，有助推動香港和內地交流合作，有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技術等要素的便捷高效、有序流動，為香港經濟社會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動能。大公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喺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大埔道近确德杰道，以及系青山公路葵涌段近住中山台。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排到去黃珠路近住龍日村。跟進翻較早前汀九橋出九龍近住行政大樓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有待消散，排翻喺上橋位。另外，西營盤醫院道較早前的冧樹已經清理好，醫院道來回方向已經重開，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苑，另外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路面情况，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返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一段是挤塞，而家龙尾一截过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而家龙尾喺昂船洲大桥近住 污水处理厂，西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村一段系挤塞，龙尾喺美孚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區大埔公路來回方向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是擠塞，出九龍方向龍尾在沙田馬場，而去上水方向龍尾就在城門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龍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一段是車多，還有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一段是慢車，龍尾排到去有線電視大樓。另外跟進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啱啱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清丽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那等我们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2023年2月10日，去年私隐投诉3848宗，按年上升 15%。 给19岁的我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 环保署指去年整体空气质素是十年内最好。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20,000人死亡，古特雷斯强调不应存在阻碍救援的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關於青沙管制區在2月26號實施這個二通行，這個不停車繳費的一個系統。剛才都提到的士的業界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因為可能涉及到不同的更數，不同司機用同一部的士的。見到運輸署其實都提到呢，有好幾個方法呢，究竟用二通行的時候究竟怎樣處理這個情況的。包括就是說車主那方面呢，就可以用一個的程式去處理的。首先就是車主呢是事先將車輛和租車司機的資料入落去一个二通行的户口，租车司机都开设自己二通行的户口。咁租车司机开车开工之前咧，就拣翻喺个程式嗰度拣翻开工咁，咁啊配合到需要嘅驾驶嘅车辆啦。咁啊到你过隧道嗰阵咧，就会自动喺个司机嘅户口嗰度扣钱噶啦。咁啊收工嗰阵就揿翻个程式入边有个收工嘅掣。咁另一个情况咧就唔系用程式嘅，就系用一个两件式嘅装置。车主咧就系喺架车嗰度咧系安装一个嘅插卡座啦。咁啊事先买先嘅咁，咁啊租车嘅司机咧就要买一张叫商用车司机卡，咁啊呢个司机卡入边咧系有储值嘅功能嘅，咁开工嘅时候咧就系司机将张卡咧插入个卡座嗰度，咁啊收工啊掹翻起啦，咁啊就系即系跟翻人嘅呢张卡咁。仲有第三个方法就系月结单嘅方式，因为话网上嘅系统咧清楚睇到咧架车用嗰个隧道嘅记录嘅，咁啊方便啲车主啦同埋租车司机啦系拆翻账嘅。咁头先就一路同阿卢士正倾紧嘅，卢士正咧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副主任嘅，早晨。 早晨啊， 早晨卢士正。头先你提到有几个方法，譬如的士卡个方法啦，用程式即系用 app 个方法啦。其实整体而家你了解到咧，推咗呢个二通行之后，用边咧的士业界嚟讲，系用边只方法去计翻条数系多啲嘅？ 依家都未清楚，因为好多行家都觉得一个字烦，就系烦之中咧，仲未即系攞边个程式咧。都未決定嘅，只係觀望態度。因為而家咧， 就係冇未有強制性一定要做呢個動作嘅。咁變咗呢，大家觀望啦，睇下點樣情況。而家如果司機唔做任何動作呢，嗰架的士即係過隧道性呢就入咗車主數嘅。咁就車主就煩啦，又要 check 返邊個揸嗰間呀，邊個咁又要對呀。咁站在司機立場呢，覺得呢就可能有司機卡啦比較方便，但係佢收費呢又係一個阻礙嚟嘅。剛才我提過，既然車主第一張車輛貼是免費送出來的，為何不送一張第一張免費送給的士司機呢？我就不明白有關當局怎樣作出這樣的決定。 Okay. 這個明白。我見到另外一點就是，就算是司機卡那個，除了說是不是要給120元那樣東西之外，我見有些說法是不是說去買這些司機卡都未必是夠貨源，是不是說有些人買不到，是不是有聽過這個情況？ 有聽過，他可能咧就個別佢銷售點咧就補充唔切，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因為你喺市區咧，旺嗰啲咧，譬如我舉個例子，好譬如灣仔咁樣，灣仔嘅中心啦，嗰個易通行嘅辦事處，咁啊有多人喺灣仔銅鑼灣一帶交更喎，咁咪變咗人多去咯， 咁其實如果唔用張卡，用翻個程式，頭先都係個難度，只係撳開工同埋收工嗰個掣。頭先都提到，可能有啲嘅司機有個難度就係用未必用智能手機嘅，或者就算用智能手機都未必適用嘅。可唔可以喺呢個位簡化啲，咁咪慳咗唔需要處理嗰個司機卡嗰120元嘅問題咯？ 佢嗰個 Apps 咧，我聽有啲行家咧買咗 download 自己，之後再整咧又入唔翻去，即係總之唔知點解咁啊，變咗就。煩就煩就咁啦，因為講翻轉頭，電子產品啊各方面都有保用期噶嘛，我就又有行家提出，咁佢張司機卡到底有冇保用期咧？如果一買咗用咗冇幾耐，咁啊彎咗又點咧？呢個有保用期嘅問題啦，又係、 okay. 有行家提出嘅，我哋即係交更嗰陣時咁樣彎咗又點咧？有冇保用期咧？啲、okay. 各方面。 即系总之， 仲有 吓、你讲埋先，你讲埋先吓，仲有咩？ 仲有咧，嗱，呢家隧道咧自动缴费，呢家嗰个易通行咧，就对我哋的士司机又系一个烦嘅。点解咧？因为香港嘅每一条隧道不同收费，咁你依家咧就要经人手收费啊。咁你停低俾钱，佢侧边嗰个电子显示屏咧就显示收咗你几钱啦、啊。如果將來行隧道佢冇顯示喎、那個乘客分分鐘同司機有爭拗，可能你有冇俾錢都會冇唔見你俾錢，而且不同隧道不同收費，譬如西區海底隧道而家的士單程係70元，咁呢個東隧係25元，咁樣唔同收費又冇顯示出嚟，咁你點同乘客收？同乘客收咧，就算係， 但其實點都唔存在唔俾錢嘅，即係最多係車主同司機之間嘅瓜葛啫。呢個係 唔係乘客？咁你要嗰啲隧道費乘客付噶嘛？ 我知道，咁但係到最後都係一係落咗喺個車主度，一係落咗喺個司機度，唔會話冇俾咗錢但係過咗隧道噶。 唔係有俾錢，但係司機要同乘客收翻嗰個隧道費噶嘛？ 咁你其實資訊上清楚啲啦，呢、這個就要係嘛？ 係啊，乘客唔知啊嘛，有。本港乘客都未必清楚每一条隧道收费啦，咁何况游客呢？游客纠纷更加大，根本你冇俾钱，佢见你过隧道咁咧，咁佢唔俾你，咁点搞啊？佢唔俾就乘客同司机个纠纷多咗，同埋一投诉就一定多咗。你知啊，一有争执咧，嗌上嚟啊态度，你啊火红火绿嘅，你一言我一语咁啊，大家都一定投诉。有大量增加呢個糾紛就 okay, 明白好啊。 所以咧，我 係所以講埋先。 我覺得每一條隧道咧，入隧道之前應該咧左右兩邊咧設一個大型嘅顯示屏，顯示幾錢收費。反而咧就基本上咁啊容易解決啲。 Okay. 你個客睇到啊嘛幾錢啊咁樣你。 你完全以為免費的添，咁仲大件事。 明白。好，唔該曬盧士正。盧士正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任嚟嘅。頭先都講到，嚟緊推呢一個嘅二通行咧，喺青沙管制區啦。咁佢都提到一啲業界提到嘅問題，即係譬如用的士卡，究竟即係嗰張卡壞咗咁點算咧？或者第一張係咪可以係豁免佢哋嘅錢咧，120蚊去買咧？咁另外就係同乘客之間會唔會都多咗啲糾紛咧？呢個就係業界嘅擔憂嚟嘅。又講下你嘅睇法，172311跟交通都相关，是交通挤塞的问题。见到立法会议员都问到政府是否可以增加停车位的数量，或者在不停车缴费系统，刚才都谈到了整体的实施时间，因为现在就讲只是在2月26号的青沙管制区那里就开始实施，其他的详细的时间表是怎样呢？其他隧道来讲，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他的关注。有立法会议员林小璐，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林小璐，你都有提出话一啲改善交通挤塞嘅质询啦，立法会嗰度。最主要你见到嗰个问题系喺边度，或者你了解到啦？你觉得而家交通挤塞个主要因素系点样咧？ 我谂睇翻过往十年到二十年嘅数据咧，如果我哋讲道路交通挤塞方面咧，好明显一个因素就系汽车增长咧，其实系好大嘅嗰个数目。咁呢個呢係牽涉到除咗個增長數目之外呢，亦都係道路使用嘅習慣啦，停車位夠唔夠啊，一系列嘅問題。雖然呢就我昨天提出嘅一啲提問呢，局長都講咗，就話以往都加咗 15% 税喇喎，咁樣好似有放緩嘅跡象喎，汽車增長咁。咁但亦都佢都講到呢，就係汽車增長的估算呢，其實都很多因素的，包括經濟因素。我自己呢預期香港的經濟一復甦的時候呢，那個汽車增長量呢又可能會飆升返的。所以用返啲傳統的一啲嘅道路交通管理方法呢，我睇唔到呢係可以有效去令到我哋自己個交通系統咧，係真係用得其所啦。 講到交通擠塞，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同個車嘅量有關係啦。頭先都提到話，即係加呢個嘅排費，咁之前都加咗噶啦。咁政府又提到呢一個措施生效之後咧，見到話呢個領牌私家車嘅增長幅度咧，已經係見到緩和。頭先林小璐就話擔心可能復常翻之後又會有機會增加翻。咁你覺得喺個車嘅數量方面，可以點樣有啲咩措施去控制住咧？就 其實我同意係難嘅，因為即係除非你係禁啦，咁禁就冇可能啦，咁傳統嘅手段都係靠加税啊，無論係登記税或者係排費呢啲，咁呢個係會幫到去抑壓嗰個增長。但係現實嚟講，個道路使用嗰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咧就政府已經係有個方向，但係個實施嗰個步伐咧係比較慢啲嘅。例如即係大家都留意到，即係呢個青沙管制區26號就開始不停車收費啦，咁樣。咁但係政府喺推動三條跨海隧道嘅徵費啊，各方面嘅步伐，尤其是點樣利用呢個新科技啊，我哋所謂智慧交通管理嘅科技咧，去造成唔同時段差嘅價格差異，去調控道路嘅流量咧，嗱依度咧就我自己期望咧就係佢做緊嗰個交通策略研究咧，係有比較深嘅着墨嘅。 見到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咧，係提到話運輸署一直係積極推動各類嘅智慧出行的措施，其中提到就是说主要干道和道路安装一些交通探测器去收集实时交通的数据，新一代的路边的停车收费表，实时的交通灯号调节系统先导计划，或者自动泊车系统等等这些项目，够不够呢？在那个幅度和力度上面，这些是不是对准改善交通挤塞问题呢？ 我不可以说他们没有做，也都真是有做很多不同的好細微嘅一啲嘅調節，但咧我哋自己喺會裏面好討論好多討論嘅時候咧，同時都發覺好零碎啊，我用翻一個例子啊，我譬如智慧燈柱咁樣，智慧燈柱其實2018年已經推出嚟咧，就話依個試驗計劃啦，咁試三年嘅咁樣，咁我哋明白我社會動盪嘅情況底下可能停咗一陣，但究竟試乜嘢嘢咧？ 你要試到幾時先後要全港推行呢？尤其是我哋講到一啲新嘅發展區，連嗰個設計管理標準都未有，你唔好講話基建嘅時候必然會落去。嗱，依啲咧就真係要展現決心嘅。 你覺得譬如要講到呢啲智慧出行嘅措施，除咗你頭先講話智慧燈柱嗰個研究究竟係點啦，而家下一步咁，仲有啲乜嘢建議呢？其中我見到政府就話研究香港建立智慧公路，探討利用車聯網技術去便利一啲自動駕駛汽車啦，同埋道路設施嘅互動同埋資訊傳輸嘅。呢、這個你又點睇？同埋對於成個交通流量嘅幫助又係點咧？ 依、這個咧就更加遙遠啦，即係因為喺個科技應用啊，同埋法例嘅修改方面咧，我哋仲有唔少嘅即係關卡嘅。但係即係政府之前一段時間已經跨出第一步啦，尤其是即係依個自動駕駛嘅車輛嘅相關嘅法例已經我哋開始睇緊啊，留意緊。但翻翻落嚟，其實個基本點就係、是、講到就係我哋道路嘅管理咧。如果我哋話我隧道唔收費直過嘅，會幫助流量啦，完全同意嘅。咁但係你睇翻三條隧道將來嘅收費，點解唔盡快推動嗰、那個時段嘅差異咧？嗰、那個利用個時段嗰個收費差異，令到咧嗰、那個高峰期嗰、那個私家車流量減少。同時間嚟講咧，就係、是。雖然我哋依、這個公交嘅使用量咧已經係世界首列嘅，但係都仍然係必須要有到多啲人去真係冇必要揸車嘅咧，去用依、這個公共依、這個交通嘅，包括巴士咁樣。嗱，咁依啲嘅手段咧，其實就係我會期望咧政府咧就係、是、做之餘咧，真係要加快步伐，同埋咧就要連通啊啲嘢嚇。譬如真係講智慧燈柱咁樣計。其實佢有功能咧，係唔單止話即係攞資料嘛。你攞完個資料之後，就係喺譬如違泊啊各方面，依啲嘅檢控咧，相關嘅法例種種嘅推動上邊咧，亦、 okay. 都應該要有比較清晰嘅路線圖同埋時間表。 一分鐘到啫。你覺得而家政府喺處理車位同埋頭先你話吸引一啲揸開車嘅人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措施又做成點？ 嗱，車位嗰個提供咧，其實咧睇到咧，依、這個正正就係政府幾屆政府咧喺依方面咧缺乏個連貫性。喺譬如相關嘅一啲嘅指引，尤其是我哋城市規劃嗰個啲標準啊，泊車位啲標準上面，曾經又話唔好咁多車位，然後跟住依家又話要多翻啲車位。就算多翻啲車位嘅時候咧，同樣嚟講咧，面對碳中和依啲碳達峰依啲目標嘅時候咧，又要改電能車嘅車位。嗱，依方面嚟講咧，政府依家去即係推動緊或多翻一啲嘅車位，或者係推動好多我哋亦都係一個智慧式嘅車位嘅裝置啦，就唔係即係可以係旋轉上去咁嘅多層嘅咁。嗱，依啲佢哋推動緊嘅，但係嗰個速率咧係一定係追唔上個需求， okay. 所以控制車輛增長亦都係真係必須要同時做。 OK， 好，唔該曬林小露，同你傾到呢度。林小露是立法會議員，都提到一啲交通擠塞嘅改善措施啦，等等嘅，你又點睇？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南韩听日起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赴韩短期签证。韩联社报道，南韩政府认为中国的新冠疫情流行已经过了顶峰，趋于平稳，因此作出今次决定。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官員表示，從中國入境的人新冠落地檢測陽性率近日已經降至2%以下，確診病例亦都未驗出重點關注的變異病毒株。報道說，南韓政府採取有關措施的同時，會綜合多方因素和情況，考慮分階段放寬針對自華入境人員採取的其他防疫措施。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完成第一次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同埋张璐密切協同，在凌晨12:16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全部既定任务。出舱活动历时大约7小时。目前费俊龙同埋张璐已经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航天员出舱活动期间完成了梦天舱外扩展泵组安装等的任务，全过程顺利圆满。这次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之后航天员首次出舱活动。根据计划，航天员乘组还会开展多次的出舱活动。美国政府表示，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气球具备探测和收集情报信号的能力，是中国大型空中侦察计划的一部分。又指气球制造商是解放军认可的供应商，认为气球事件与解放军有直接关联，将会探讨对相关实体采取行动，但官员未有透露制造商的名称。另外，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议案，指中国气球上个星期侵入美国领空，认为中方试图对情报收集活动作出虚假声称，以欺骗国际社会，对此予以谴责。而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气球事件是中国企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另一个征兆。又說美國將會繼續阻止中國利用美國技術實現自己的軍事現代化。中國外交部多次重申氣球是民用性質，因為意外誤入美國領空，批評美方利用事件對中國進行信息輿論戰。土耳其聯同中國救援隊繼續在哈塔伊省安塔基亞市尋找地震生還者，當地星期四晚在廢墟之中救出一名女子。現場原本有一座7层高的大廈，因為地震倒塌。搜救隊早前挖開瓦礫，發現和確定這名女子的位置。她可以和搜救隊對話，獲救的時候面色蒼白，搜救人員為她戴上護頸，並且抬上救護車送院治療。同日凌晨，這一支土耳其救援隊曾經聯同中國救援隊救出一名孕婦。另外，中國紅十字會援助敘利亞的首批醫療物資當地星期四運抵大馬士革。中國駐敘利亞大使史宏薇在機場表示，這一批物資是中方首批運往敘利亞的緊急援助，下階段援助將會陸續落實。敘利亞地方管理與環境部副部長穆瓦塔茲就說感謝中方的無私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同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渐转潮湿有雾，星期日同星期一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3点，系跌90点，总成交金额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3.4跌2.2，阿里巴巴106.6跌1蚊，友邦保险88蚊升1.5，百度集团146.3跌5.3，美团150.6跌2.9，加科斯系报7.48跌3.2，京东集团217.2跌7.4，比亚迪股份248.2跌1.2，中国平安58.55系跌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1.85，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6，人民幣6.792，英磅對美元1.21，歐元對美元1.073，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2。 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1点，系升226点。港金报17,44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49美元，卖出1,861.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排翻喺盈辉台。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系车多，而家龙尾喺龙翔道近住观景台；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定富街；仲有观塘绕道去返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车多，龙尾九龙货仓。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是车多缓慢，而家龙尾排返去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另外，大埔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是挤塞，龙尾喺李郑屋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一段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手下留情，千人眼里出西施。 我是阿一，我最喜爱的西洋诗句是：只有你令这个世界变得正确。 Only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祝大家清人节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2023年2月10日，去年私隐投诉3,848宗，按年上升15%。 给19岁的我退出金像奖最佳电影轮选。 环保署指去年整体空气质素是10年内最好。 土耳其叙利亚地震超过20,000人死亡，古特雷斯强调不应存在阻碍救援的制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喺千禧年代咧，倾过好多唔同嘅题目啦，其中有提到系私隐方面嘅上年嘅一啲投诉数字啦，有关于香港马拉松啦，咁仲有呢、這个教育局公布启动呢个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嘅内地考察团，就话中四、中五学生现届嚟讲最快4月可以出发噶啦。咁仲有就系二通行啦，寻日都有倾嘅，有关于呢个青山管制区喺2月26号起就会实施呢个二通行不停车缴费嘅呢个系统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有关于各个嘅议题。1872311有莫太的早晨。 是早晨啊。 早晨莫太请讲。 我在1月中呢就已经上网申请了那个车辆贴的了。咁申请的过程呢都几繁复下的，同埋呢不停弹返出去，咁但係终于呢都搞咗两日呢就申请咗啦。咁最近都攞咗个车辆贴，但係发觉呢佢 send 嚟个 package 呢原来呢就係分外置版同内置版嘅。 即係点呀，点呀外置版同内置 版。係啦，我都係第一次听。咁跟我唔理啦，咁总之嗰个贴呢我就照跟佢个 menu 呢就贴咗喺个挡风玻璃。原来呢我嗰个呢就叫外置版。外置版呢就係俾电动车嘅。 哦，再咁样分嘅。 係呀，咁但係嗰个 menu 呢就俾内置版个 menu 俾我。咁我就初头唔知佢有分两种㗎嘛。咁贴咗上去之后呢惨啦，而家呢喺个挡风玻璃搣落嚟呢又烂咗啦。 咁又要再申请过啦。 是啊，咁我就打去熱線啦，亦都 send 个 email 啦，亦都打去123呢就冇人回覆我，究竟而家个情况应该係點樣。 Okay, 所以我就想打嚟反映一下啦。 OK,OK,OK, 即係总之再分外置版同内置版係因应你係咪电动车嘅情况嘅。莫太嘅反应就係咁啊，莫太都係讲到关于易通行其中青沙管制区会先係推行先嘅角色嘅情况啦，欢迎大家打嚟啊 ,18723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空气污染嘅情况啊，环保署呢寻日就公布上年啊香港嘅空气质素嘅情况啦，就话整体嘅空气质素呢都係持续改善嘅，就话睇到近十年嘅数字啦，主要嘅空气污染物好似系可吸入悬浮粒子啦、二氧化氮等等呢啲嘅年均嘅浓度咧，都系呈一个下降嘅趋势。不过另一种咧臭氧嚟讲咧，就系个水平咧系呈升势嘅。不过佢就话能见到即系低嘅时数啦，喺2004年咧就有1500几个小时，下降到上年咧400几个小时啫。咁下降嘅幅度嚟讲咧74%，反映整体嘅空气质素大幅改善。香港睇到蓝天白云的时间都持续增加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点看今次这个公布。健康空气行动行政总裁冯建伟，早晨。 是，早晨施乐文。 早晨冯建伟，刚才都提到一些数字，无论是低能见度的时数减少或者一些污染物都说是呈跌势，除了就是臭氧之外。整体来讲你怎么看环保署的讲法和空气质素的情况呢？ 我想环保署的讲法和我们个分析大致吻合嘅，咁确系近年嗰个空气污染情况系下降紧啦。咁无论系大气嘅情况，定系路边个污染情况咯。咁当然咧就系环保署寻日嗰个记者会都有讲到几样嘢嘅。咁我谂咧就系当中会有一啲忧虑啦，即系纵然现在系一个下降趋势，但系忧虑亦都明显嘅。咁包括就系、是。區域性嗰個臭氧情況啦，咁臭氧繼續係繼續創近年嘅新高啦，咁此其一啦。其二就係、某一啲地區咧嗰、那個二氧化氮污染，二氧化氮嘅污染問題咧，署方都承認嘅。咁包括就係、是、深水埗啦、觀塘啦、葵涌等等嘅地方咯。咁另外就係、是、我諗再放大啲去睇，就係、是、我哋究竟點樣去比較啦。咁當然香港比返香港自己十年前，咁觀乎上兩屆政府抌咗咁多資源去做，咁我哋覺得合理嘅，即係有個咁樣嘅改善情況。咁但係如果我哋同譬如係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嗰個安全或者最嚴謹嘅標準去睇呢，我哋仲係差好遠嘅。另外我哋比起其他全球其他先進嘅城市啦，咁包括局方都有提到，譬如東京或者巴黎，咁我哋其實仲係落後好多咯，咁所以都係有好多問題係要解決咯。 頭先都提到啦，即係譬如部分嘅空氣污染物嘅濃度啦、二氧化氮啦、可吸入懸浮粒子啦、啲微細嘅懸浮粒子咧，都話係符合香港嘅空氣質素指標，不過都低過世衛嘅標準嘅。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係咪冇得再降落去咧？又？ 其實簡單講咧，世衛嗰個標準咧有五個即係由一至五啦，五就為之最嚴謹啦。咁現時香港嘅標準咧就設咗喺大概一或者二啦。咁就睇下邊一種污染物。咁譬如二氧化氮就喺第一嘅啫。咁兩隻懸浮粒子咧就喺第二嘅水平。咁我哋嘅睇法就係咧，其實每五年咧香港就會修訂香港嘅嗰、那個。標準嘅，咁應該每次修訂咧都應該 最少起碼向前褪一格，咁我哋先可以循序漸進達至到世衛嗰個最嚴謹標準。咁當然我哋希望就係各方去做一啲更加進取嘅措施，令到我哋行到唔止多一格啦。咁但係我相信嗰度仲係有即係十多年廿多年時間，我哋先追得上咯。 嗯嗯，頭先亦都提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個別一啲嘅區域，好似市區旺角啊、銅鑼灣啊、中環等等咧，嗰、那個二氧化氮嘅濃度咧都係超過世衛嘅。即係咪個別區就有改善，個別區就係反而係惡化咗？係咪冇辦法可以改變呢、這個情況又？ 如果我哋睇翻數字咧，其實比起2021年啦，2022咧就係大部分地區除咗元朗區咧，嗰、那個空氣污染都係改善咗嘅。咁我諗有一啲根深蒂固問題，就係譬如一啲一啲舊區或者係繁忙地區啦，即係旺角啊、深水埗等等。其實我哋面對問題咧，就係嗰個樓宇好高啦，咁有一個街谷效應或者係屏風樓效應啦，咁令到由車輛噴出嚟嘅污染咧係積聚咗喺路邊。咁呢個問題咧長遠都係存在嘅。咁我哋有方法去做，咁包括咧就係譬如減低車流量啦，又或者我哋用唔同嘅方法令到車輛排放更少污染咯。咁所以我哋一直都係希望就係香港可以進一步即係或者加快咧，令到有譬如電動或者氫氣嘅公共交通啦，或者係貨車啊其他商用車輛，咁就可以進一步減低到嗰個污染排放咯。 嗯，講到呢一點咧，我都想提，因為環保署都講到嘅，就話空氣質素嘅大幅改善咧，同政府大力推行減排措施有關。引述數據指咧，上年十二月咧，每10架登記嘅新登記嘅車輛入邊咧，有7架咧都係電動車嚟嘅，反映咧推呢個電動車係普及化嘅係有成效啦。咁啊，間接係減少咗空氣污染物嘅排放。點睇呢個說法咧？又 呢、這個唔否認嘅，就係電動車。增加咧，其實係會減低到排放。咁但係處方佢個即係聚焦點都係私家車啦。咁但係排放比較高咧，其實係公共交通或者係商用車輛咯。咁我哋見到就係、是、上年十月就係李家超政府第一個施政報告，佢又講到咧五年內就會有700架電動巴士同埋3000架電動的士啦。咁嗰度佔其實唔多嘅，大概。12%-16%嘅啫，即係比全港所有巴士同的士，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係有相當大嘅空間去做進取啲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講到底都係現在我哋2022嗰個成果其實係嚟自前兩屆政府做嘅工作咯。咁所以我諗個問題都係今屆政府會點樣睇自己嗰個角色啦？佢可唔可以扮演到多啲就係個譬如係制度改變啊，譬如包括埋。興建基建啦，或者更加多嘅長遠政策，去令到香港個經濟慢慢轉型去低排放咁先至係我諗係討論重點咯。 OK， 另外就想講其中啊，臭氧咧就都係呈一個升勢嘅咁。當局都有解釋，其實臭氧同一啲汽車排放出嚟嘅氮氧化物會產生反應啦。咁若果本港路邊嘅即係氮氧化物係越嚟越少嘅話，臭氧水平就會上升，係屬於一個自然嘅現象。係咪咁樣嘅咧？咁臭氧嘅水平去到幾時先至會下降，或者有啲咩方法令到佢跌嘅咧？咁？ 嗱，頭先個講法咧，應該係對應緊市區或者近路邊嗰個臭氧水平。咁處方其實有曬所有科學，咁我哋覺得個討論都係即係大致係正確啦。咁但係我諗更加嚴重就係區域性嘅臭氧，即係離地比較高大氣水平嘅。咁喺嗰度咧，確係有啲嘢咧，我諗就係環保署可以做多啲。其一咧就係上年喺立法會咧，其實環境局都。commit 咗就係話咧，上年年底就會出一個2025同2030嘅區域減排目標嘅。咁但係咧，我諗我到今日咧，我哋都未見到嘅。咁所以呢一個係重要嘅。咁另外就係、是、有個區域減排目標之後咧，一定要做就係一個區域嘅減排嘅一個 action plan 行動方案。即係冇行動方案咧，我哋其實唔使旨意喺短期內咧見到個臭氧濃度下降咯。 环境局都有话展开新一轮嘅空气质素指标嘅检讨啦，就目标今年之内系完成个检讨啦。呢个你又点睇嘅？ 头先讲到啦，即系世卫嘅标准就五部曲，咁我哋而家咧大致主要污染物咧都喺第一或者第二水平嘅啫，咁啊有排未行完，咁所以我哋希望起码喺今次嗰、那个即系检讨里边咧，一定要向前行一格咯。咁其实每5年咧先会做。 即最少五年应该每五年最少做一次检讨嘅。咁我哋希望就係呢个步骤我哋可以快少少，就係达到去即係香港嘅水平达到去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嗰个标准囉。咁呢个第一样啦。第二样就係点样去达至啦。咁我諗嗰、那个想法或者 mentality 应该就唔係以往即係见到自己去到几多而於是就返嗰个水平我哋設立返个目标囉，而係我哋一定要向前行㗎啦，而应该政府或者各界一齐諗呢，就係、是、我哋点样可以达至到下一格嗰个更严谨嘅水平囉。 嗯 ,ok, 好啊，唔该晒冯建伟同你傾到呢度。冯建伟咧就系健康空气行动行政总裁，咁讲到环保署公布嘅关于空气质素嘅情况咧，就话上年空气质素咧就系十年以嚟系最好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休息一阵。 善道会我们三计划义工阿 wing 同阿龙， 义工服务咧系唔系一次性，系一个长期嘅一个跟进啦。咁同埋去到另外有一啲嘅同行服务去支持一班更新人士嘅，觉得佢个服务系好广泛咯。 咁通常我哋一般市民都好似都会排斥佢哋啊，同我自己本身都会嘅，所以都想去透过一啲计划去到接近佢哋啊，同佢哋同行咁样咯。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2月6号的时候，在土耳其南部和叙利亚西北部就发生强烈的地震，发生了 7.8 级的地震，而在之后也发生了是几百次的一些余震，现在至今就说最少是过万人是丧生在今次这个地震里面。香港政府方面都有早前就派出了59人组成的搜救队去到当地参与协助，亦都涉及到各个部门，有消防署，有保安局，有入境处的人员，卫生署的医生啊、护士等等，不同的国际组织亦都在今次的地震事件入边是有一些嘅援助嘅。咁啊，请你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下佢哋嘅组织嘅而家嘅工作系点啊？有无国界医生、香港总干事童正仪，早晨。 早晨啊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星期一啦发生呢、這个7.8级地震到而家啦？你哋了解到嗰个灾情而家去到点样？ OK， 咁其實個地震咧發生係喺呢一個土耳其嘅東南部同埋敍利亞西北部嘅交接地區嘅。咁因為當地其實係好凍啊，落緊雪啊，咁所以呢個地震咧，除咗一方面佢嘅地震同埋余震已經造成超過6000個建築物倒塌啦，15万人受到傷害啦。咁另外就因為當地好凍咧，其實當地嘅電力啦、燃料啦或者係水利衛生設施咧，其實都係有好嚴重嘅問題噶。 无国界医生来讲，就在当地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呢现时？ 好，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个边境地区，特别是叙利亚那边的Idlib 和 Aleppo 地方呢，那我们就会提供对伤者的医疗 治理他们那个伤患，还有提供一些物资的。咁因為我哋一路都喺敍利亞西北部有工作啊，咁所以我哋已經係即刻可以動用到人手咧。我哋已經設立咗三個流動診所啦，同埋調動咗大概90部嘅救護車咧，去支援當地嘅居民嘅。咁我哋嘅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嘅，喺醫療方面咧就係話我哋治療傷者啦，提供一啲緊急嘅醫療套裝、手術用具啦，增援當地嘅醫療人員佢哋嘅人手啦。咁而喺非醫療方面咧，我哋都會自己親自去派，或者通過當地嘅一啲組織咧，去派一啲物資，譬如好似毛巾啊、衫啊、衛生用品啊、食物啊等等。咁我哋知道就係我哋已經係基本上已經係而家係 cover 緊大概2500個家庭左右。 所以你哋其實係派出咗幾多人手先？有啲係醫療，有啲係非醫療嘅啦，係夾埋係幾多？ OK， 我而家冇呢個人數喺度，但係因為我哋其實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我哋一路喺敍利亞邊境咧有工作嘅，譬如我哋有婦產科醫生，有婦產醫院啦，普通醫院、燒傷醫院等等啦，咁成嗰度人手都係好多嘅。 土耳其方面有冇咧？頭先就提到敍利亞方面好快有一啲嘅支援可以做到啦，咁。 有的，因為我們其實現在一路跟當地的、政府和當地已經落了地的一些、救援團隊呢去、做一些、聯繫的工作，因為我們知道最重要的地方是什麼啦。那我們其實有兩方面主要工作我們打算是會展開的。第一個呢，我們經常講就是、地震之後會有一些 acute 的 medical needs 的，那我們會知道、在、醫療配套上面我們怎樣可以支援到它。那而第二件事呢，就是正如剛才我說的，就是派發一些非醫療的物資啦， okay。 這個是第二方面的。而第三方面呢，其實很多時候在地震的、那個區裡面呢，都是有很多恆常的醫療、工作是受到影響的，譬如好像、孕婦啦，她繼續要生 BB 啦，或者一些長期病患者因為地震之後她拿不到藥物啦，那這些是我們即時可以開展到的工作，那這個是第三方面。而第四方面就是說、過了地震之後，譬如可能是三至六個月之後呢，我們都需要展開一些長期的工作，因為之後我們都會根據經驗，我們會估到是會有一些 disease outbreak， 譬如霍亂啦、霍亂等等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而家計劃緊，就係話喺短中長期，我哋係需要點樣去配、即係去應對呢一個情況咯。 香港嘅辦事處咧，有冇直接派人去災區度救援嘅今次？ 我這個非常之好的問題，多謝你支持人。那我們其實現在已經是、看緊我們自己的 pool， 因為其實香港的 pool 是整個亞洲的很多救援人員在裡面，不單單是香港的人。那我們現在暫時未有直接來自香港的救援人員下去，但相信我們都會在未來、一個禮拜裡面呢，我們會、可以組織好，那我們會有相關的同事就被派下去了。那這個我們都會看大家的 visa 和他那個 availability 咯。 剛才都提到說地震完之後个环境啦，电力嘅供应啦，天气冻嘅情况啦，咁呢个整体对于个救援工作最有冇一啲嘅影响咧，或者最大嘅阻碍系啲咩咧？ 絕對有啦，咁就兩方面嘅。第一就係話，好多人手、好多物資咧，其實已經喺個鏡頭後面咧，好 ready 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當地其實係好亂嘅，所以其實通常喺呢一啲咁樣嘅大嘅 disaster 裏面咧，個 coordination 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哋需要定期係要維持俾佢哋我哋要知道佢哋有啲乜嘢係最需要，咁我哋就會配給或者係配去應對咯。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可能好多香港市民都未必知道啊，喺敘利亞西北部有一條我們叫做 Humanitarian Corridor， 人道救援的一個我們叫做一個 Corridor， 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那裡是暫時唯一一個開通的渠道，我們是可以給物資或者人去進入的。我們其實在去年開始我們都已經呼籲聯合國安理會去注意這個問題，因為那個 Corridor 可能在未來六個月就會停止的了，如果停止了不再進入到的話，那接下來可能很多的物資或者人員都入不到去這個地區 去提供相關的人道救援，所以在、 okay。 efficacy 方面我們都是希望國際社會可以留意到咯。 現在當地其實最短缺是哪些物資？有沒 有食物啦，佢哋嘅煎啦、毛煎啦，一啲基本嘅生活嘅嘅物品咯。 有冇建議俾一啲市民或者呼籲俾啲市民咧，想即係出一分力或者協助當地嘅人民，咁可以點樣咧？ 有，多謝你。其實咧，我哋而家都好多資訊咧，陸陸續續咧會send 出嚟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如果對呢個情況係好注意或者想幫助嘅咧，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 msf.hk 啊。咁咧，我哋就會我哋會有好多information 係會更新啦，同埋大家會知道點樣可以支援我哋啦，知道當地嘅情況啦，或者係捐款嘅。 OK， 好啊，唔该晒，童正义咧，同你倾到呢度。童正义咧就系无国界医生香港总干事，咁啊讲到土耳其同埋叙利亚啦，其实头先都提到喺一个交界嘅位置，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发生呢个7.8级嘅强烈地震，咁啊导致系过万人嘅丧生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咧都嚟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咗好多唔同嘅议题，下个礼拜先至再同大家见面啦。不过而家呢个时候咧都讲下天气嘅情况啊，外面气温20度，相对湿度8%，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